你好，我是雨墨。这部片叫做《神奇虎爸》（Captain Fantastic）， 2016年的电影。《神奇虎爸》是香港的中文译名。文章是2016年10月17号写的。对，那就到我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要上映，只有听说。名称叫做神奇大队长啊，这是目前我听到的名称。但不管怎么样，我就是香港已经上映了神奇虎爸，是很漂亮的一个译名啊。在讲什么呢齁、啊、这是一部现在是下班时间啊，就是可能录音会录到一些车声，这是没有办法，大家都是在很艰困的环境下创作啊，希望大家多包涵啊，我尽量说得清楚啊，我自己讲话也不是太清楚，但我就尽量让录音能够清楚啊。好，这是一部正经的，正经严肃，不会严肃啊，就是它是正经，它不是搞笑的，对的喜剧片。片中的这个 Captain 这个队长啊，他没有企业号，也没有这个饭盒金盾牌啊，也没有海盗来乱啊，他就是一个平凡家庭的家长啊，这是一个队长的概念啊，就是这个 Captain 他没有太空船可以开啊，他也不是什么被冰冻然后肌肉发达这个就是超能力的队长啊，他都不是啊。他就是一个平凡家庭的家长。电影描述一个现代的家庭，是现代社会。夫妻俩和他们有六个孩子在山林里生活，他们住在山上。孩子们一年纪有六个小孩嘛，年纪大概落在青少年和儿童之间。我看最大的16、7岁而已，他最小的最小蛮小的、哦、应该是六七岁左右吧，差不多。没有讲得很确切啦，这大概。这是我家狗在叫、哦、不知道有没有录进去。它在听到不明的声音。我有时候录音它不会叫，有时候它会叫。好，这两夫妻和六个孩子住在山上。妈妈呢就因为生病暂时住院，由爸爸呢照顾孩子们，每天带着孩子们一起训练体能智能的发展，生活中也培育德性，注重哲学思维模式，以在家施教，就是老外所说的这个 homeschooling， 就是不上学在家施教，取代学校教育，在家施教。爸爸相信这一点，而且他也彻底的实践，直到医院传来不幸的消息，而是爸爸带着孩子们就走出山林去参加妈妈的丧礼。而下山呢，也就是与世接触的一段旅行，孩子们的所见所闻所反应，让这个爸爸重新思考自己深信不疑的教育方式。 Captain Fantastic 这部片是由 Viggo Mortensen 领衔主演啊，在好莱坞演员转任导演的一位叫做 Matt Ross 他所指导。透过在家施教的故事情节，以诙谐的口吻啊描述正经的议题，而剧中爸爸安排很多事情啊，安排体适能啊，山路健走啊，野外求生啊，培养孩子们的生理发展，儿童跟青少年嘛需要锻炼。同时呢，他也挑选这个，既然没有去学校上课嘛，这个爸爸就挑选合适的书本教材还有课外读物，培育孩子的知识见闻。那随着情节发展呢，他们走出山林就接触群体，他们不算是完全的与世隔绝，他只是与世保持距离， 他们两夫妻所相信的教育方式嘛。嗯，现在要下山去参加妈妈的丧礼，也算是接触群体。那与世隔绝的孩子们，我只讲与世隔绝，刚刚已经解释了，这只是一个概念而已，那没有真的与世隔绝了哈。孩子们要下山，要可能会去餐厅吃东西啊，遇到人啊，那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啊？我坚信在家教育的这个爸爸看到孩子们反应，自己会有什么样的醒思，就是吸引我们观众会继续看下去，他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故事尾声带有余韵啊，只有一抹清新的气息，也让整部片是一部优质的喜剧片。附带一提啊，这是比较内涵的喜剧片，都是把东西藏在里面的。大众比较特别青睐还是搞笑片嘛，我自己也很爱看。但是这一类的，就是说喜剧片它的本质，就是用诙谐的方式去告诉你很严肃的东西，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种喜剧片。那也是和以前一样，都会有观后感嘛，这些感触啊。第一个是在一个家庭呢，选择在家施教，不上学，让孩子在家受教育啊。这是一部讲究观众独立思考的片子，独立思考让我想到态度上所谓的既近且远，既远且近啊。好，这说的是奥秘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我先来说明一下啊。当我们很喜欢、很接近某个人事物的时候，内心呢其实应该要保有一些距离。一同呢太贴近了，导致于就看见一片模糊，是这样。那时候很喜欢的东西就很接近它，其实看得不太清楚，会模模糊糊的。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啊，在告诉别人的时候说我有多喜欢啊，多喜欢怎么样了。那一种你没有看得很清楚啊，你有太多一厢情愿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就是既近且远，稍微保持一些距离。跟人家说的时候，我自己也不太赞同说话一定要很中肯，因为说得很中肯哦，会让人看不到你怎么想，我怎么想啊。但是说的太激动了，又让人觉得这太激进了，所以他稍微要保持喜爱的人事物稍微保持一个距离，尤其是在描述的时候态度的一个拿捏。那当我们看起来一副不太在乎某个人事物，也就是反面来看，那内心其实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关心，既远且近。那这样就是很深的智慧啦，我是尝试我自己的片面的一个解读啊。我觉得这样是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啊。打趣的时候它是有点像 gay 声啊，这是 gay 声，就是你不能那么分分钟的这些真情流露。对，因为有时候太真情流露嘛，所以都是来一个过犹不及的东西在这里面。对，我会说那是一种尝试的从容喔，独立思考的调调。那跟这片有什么关系？因为这片就是在讲在家施教，那是要告诉我们在家施教就是一个最棒的方式去教育孩子吗？把这个东西故事化告诉我们。那至于那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己要独立思考来看。是这样，这要讲在前面。好，那回到故事喔。故事就是在讲一个家庭选择在家施教这一招哦，而家庭成员因此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呢，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呢，会受到严峻的挑战，而局面的呈现呢，这一招好像是输了哦，好像是输了哦。学校教育有很多瑕疵嘛，但是有一个是没有办法取代，也就是他的最本质上的优点，融入团体生活，接触团体生活，这个是其他教育没有办法取代的，是学校教育就这样。这在跟社会化，就是跟社会接轨的时候，在家施教的孩子在团体里面好像就是输了。我不是说输给谁，我是指这个社会化的衔接啊， 就不是那么的成熟。所以呢，故事想要告诉我们，在家施教是行不通的，是这样吗？只这样讲又很生硬，而且很片段。于是故事就带着温馨的口吻，温馨的情节，温暖的情节告诉我们，就算是在家施教行不通啊，剧中人物仍然拥有彼此，他们是一家人。事实上故事就是在讲这些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独立思考再加进来，就刚刚说的独立思考，这个内容感觉又不太一样。尤其有意思的啊，它是因人而异的内容，而我自己所看到的 Captain Fantastic 这部片，它有说到过犹不及，这方面给我感触特别深刻。什么过犹不及呢？如果你做一个东西要做那个程度做得太激进、太强烈、太彻底，那是跟没有做是很相似的啊，过犹不及啊。孔子应该不会，我一直理解，如果我理解错了，大家可以那个读者可以留言给我，我的认知是这样子啊。在这里出现什么样过犹不及？我举一个例子，剧里面的爸爸就是他在教育上有一个相信的东西，叫做你只要说的有道理，大家都会愿意听你的心声。那这是发生在什么情节呢？有一段戏在庆祝一个纪念日，而那个纪念日是他们家爸爸独创的一个纪念日。这个父亲呢，他相信某位学者对于人类社会的卓越贡献，于是就挑选这位学者的生日当作节日庆祝。在那个纪念日和孩子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聊聊学者的贡献啊，吃吃喝喝啊，每个人都会收到专属的礼物啊，那样的庆祝方式就跟圣诞节、跟耶诞节很像，气氛欢乐而且融洽。他就这样说了，只要你说的有理，大家都会愿意去听你的意见，如此才是说清楚，如此才是讲明白，也正是如此受到曲解，倍感压力。怎么回事呢？因为他其中一个小孩瑞利恩，这是六个孩子里面就唯独他，纪念日大家在庆祝嘛，他是觉得没有存在感，小朋友嘛，就整个人就闷闷不乐，也因为他闷闷不乐又显得特别有存在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欢乐的气息，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融入，他拉长了脸，所以他一看就觉得那个存在感特别强烈，你在不开心什么呢？他就抗议了。这孩子抗议，为什么我们家啊不能跟一般人一样的庆祝耶诞节，他偏偏要过这种什么自创节。那他的父亲有点语带反诘这样的口气说，因为与其去向往那个虚构的圣诞老人，而难道具体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的学者就不值得纪念吗？这是虎爸这孩子我看他10岁吧，他说这个东西是有点硬我自己观感这也是有点硬没有，他没有很凶，只是说那个内容是有点硬爸爸就继续，他口气一直在蛮平和理性，这民主这种的口气继续说，让瑞利恩就他孩子好好说明为什么你反对，好好把原因说清楚。而在场的其他孩子长期以来也是接受这位爸爸的哲学逻辑辩证的这熏陶所以是其他的兄弟姐妹呢也在旁边等着，你反对好，那为什么反对，好好说清楚让大家知道瑞利恩会不会说出什么进一步的说明。不过呢，那个男孩瑞利恩什么都没有说就逃跑了，很害怕，很紧张，害怕。那一刻呢，我觉得他只想逃跑，事实上他也是逃跑了。看着那个瑞利恩在那一刻转身逃跑，我觉得好像看到自己在某一刻也是相同的背影逃跑啊。小男孩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理性局面，那不是一个错，但那是一个压力。你只要说的有道理， 大家都会愿意听你的心声，很紧张的一刻。有时候人啊，不是为了讲道理才表达，有时候只是一种表态念头，就是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不是要说服大家都相信这样不好，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样不好。当然不是说我工作上或开会的时候也是提一个意见啊，这个样子大家会把你当一回事吗？可能不会啊，可能不会。我是指说在生活上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他接受这个哲学逻辑辩证这些东西，对，这是好的，但是他会让人在某些时候喘不过气来，因为他真的一时说不出来那是为了什么而反对啊。就算他自己也知道该告诉大家，但是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这个局面呢，迫使我们把念头啊转为说服，就像是剧里面也这么说，你只要说的有道理，大家都会愿意听你的意见啊。这么说才是说清楚，这么说才是讲明白了，也是因为这么做容易受到曲解，倍感压力，就是这原因。我再想一遍小男孩瑞利恩的想法哦，为什么不能和一般人一样庆祝圣诞节，而偏偏要过这个自创节？哦，这句话都没有写问号，这是两个问句，为什么不写问号呢？因为那不是问句啊，就是我去想一想，那不是问句啊。然而这个剧中的爸爸当作问句在听，也当作回答问题继续下去。我们面对某些人，他会跟你说为什么不能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不是一个问号哦，那不是一个问句。有经验哦，处理的方式，这父亲处理的方式也是依循着他所相信的理性力量，你好歹说个理由嘛，要不是说爸爸专制啦，爸爸都会听啦，这样子。我们退一步讲咧，感觉倘若容易描述啊，因为它是一个内心的感觉，就是这么容易具体的描述出来的话，那世界上也不需要诗人作家了啦，每个都很会讲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不好讲，有时候是需要被了解，需要引导。对，但是也不能一直让孩子，或者是说让人处在一个你只要抒发感觉就好了，你都不用具体，这样子也不对。总之他这个例子是出现在一个，这实际上有点太硬了，因为他刚好对上是爸爸非常相信的东西，非常相信的东西反对像是一种挑战，那你的挑战的话，那你就说个道理出来，嘿，那你说不出来的话，你就继续怎么讲，听我的，然后那种味道哈。只是觉得那段戏上面让人有过犹不及的感觉。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在这个事后呢有所察觉，好，那这不是一个昏头的父亲了，他有意识到自己，诶，好像有些地方做得不太漂亮。店里这位爸爸他的观念啊，理性思考逻辑辩证，所以对孩子的智能啊体能啊德性啊并重培育，真善美的路线啊，很知识分子的气息，我觉得真的是很知识分子的气息啊。就是换句话说，但是没有存在那个，我刚好最近在看另外一部片啊，这是完全相反的，就是放牛吃草的，这是适性而为的教育方法。完全不一样，我不是说那个方式就不是知识分子，我是指说什么无欲并重啦，什么是培养思考逻辑，就是什么这些东西，这就是很知识分子的气息啦。例如呢，这个父亲让他未成年的孩子呢在吃饭的时候呢酌量喝一点点佐餐酒，喝一点点，而且以科学事实举证呢，微量的酒搭配吃饭的时候搭配一些酒，可以帮助消化。比起什么？比起只相信小孩怎么可以喝酒这样的父母，比起那个众多所谓的知其然不知其所然的成年人呢，这位父亲他就显得好像很科学，很开明啊，但是表现方式就唯独过犹不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我的小孩他就是未成年，但他吃饭喝一点点酒这是 OK 的， 人家家的小孩还有亲戚朋友坐在同一桌，人家家的小孩不这样做，但是就是你爸妈真的是太迂腐了，那你小孩真是够可怜的，就被这样管束。我觉得这就是过头了，他可以这样子，可是他不应该泛滥出去，这就是那个戏很有趣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不自觉的就泛滥出去？因为相信嘛，因为他相信那是对的嘛，那他就会这样子。看的时候是很心平气和的，没有说这个糟糕或怎么样，但这是很棒的一段戏啊。坦白说啊，那都是一种各中拿捏分寸的，这也是讲究智慧。我说不上来怎么样才叫做不泛滥不超过，怎么样才叫做合度。可是我在这边的想到英国宇宙学家，大家都听过了，是 Stephen Hawking。Stephen Hawking 他说过一句话，科学也许不能解释上帝是否存在，但是可以解释上帝不是那么需要，不是那么的必要。It's not that necessary. 原话是这样的。科学也许不能解释上帝是否存在，但可以解释上帝不是那么的必要。Hawking 展现了他自己所相信的科学，但是他并没有傲慢。这就是一种合度啊。回到这个片子里的那个老爸，他培育孩子的方式像是一种高温的陶冶，孩子们个个是素胚的有模有样，的确是需要这高温冶炼，却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通字啊，也就是世世代代大有人在，为此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啊，世上可见要么就择善固执，做得很彻底啊，活在自己所相信的世界里。那世界上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两片叶子，也就是孩子虽然是我的，但孩子想的不一定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可能给他一个规范，但我不能让他一模一样，那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个执念呢，就会让周遭产生反感，走着走自己也会纳闷沮丧，哎，怎么就是推行对的东西就是这么的容易受挫折嘞，那种调调啊。另一方面，要么就是过于弹性啊，这个可以例外啊，那样也可以，或怎么样的啊，这就变得好像自己没有原则了，那旁边人看也看不明白。中间的拿捏，我觉得 Hawking 的这个态度就是他通达了，哦，就是他相信科学，但他也没有说我认为上帝不存在，他也没有这么讲。我这也不是政治口吻啊，但这是内心话啊，不是说一种这样也可以，那样好像也不得罪什么，不是的。但是这个爸爸就是做的东西比较强，所以说那个虎爸这个翻译是很好的，很贴切啊。通智觉该如何是好？坦白说，这个剧中的爸爸，我自己感觉也是相同的，一边活一边学，活到老学到老，一边成长。但那一时刻也是不晓得，而我们看戏的也说不准他到底是怎么样做比较好。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相信的，体会生活从中学习成长，这一点好是没有终点的。他的人生是。旅途是如此，我们的人生旅途也可以是如此。所以呢，在电影的尾段呢，就看见不一样的风景，也就是我的第三个感触，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叫做那是真正的爱，也是真正的成功，不必在我。电影的尾段戏哦，是一个。有阳光的早晨，窗外清新的小鸟叫，这样啊，一家人，爸爸带着小朋友的都在餐桌里面吃早餐，有的孩子的很专心在那边吃，有的是一边吃一边写笔记，有的是一边吃一边看看书，那个画面的一个长镜头，没有人讲话，就在那边吃早餐嘛。那他们在干嘛呢？他们是一边吃早餐的，也在等这个校车来接他们上学。 爸爸最后还是同意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而且那个画面呢，就是我刚刚描述的那段戏，就是这个样子。而那是我最欣赏的一个收尾啊，是很棒哦。那怎么说呢，在家施教和学校教育，我在电影里面是没有看到所谓谁输谁赢啊，他也不是要跟你跟我们说什么谁输谁赢啊。但是我看到电影的爸爸，他随情节发展，他想通了。也许读者们有兴趣观赏这部片吗？或是已经看过了呢？我不晓得。所以容我就是这有一些关键的剧情哦，所以我就说的比较隐晦一些哦。当他，这他是指这个父亲，当他愿意面对一切，愿意松开自己的双手，那是真正的爱，也是真正的成功不必在我。太隐晦哦，太隐晦了。成功不必在我，是我不是放弃，我也不是真的从此就改观了，但是如果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给他最好的，也不一定要由我来付出嘛，我愿意稍微松开自己的手。这个其实我已经讲完了啦，再多解释一种无用的热情，听明白就是听明白，就是当他愿意面对一切，愿意松开自己的双手，那是真正的爱。爱不是只有喜欢而已嘛，爱有时候要有很大的空间去妥协，这是事实啊。好，神奇虎爸，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部电影，而且我个人觉得很感人，很感人。好，那在最后也介绍一下，我的网站叫做雨幕散文故事，而这篇 Captain Fantastic 也有写成观后感，在网站上读者们只要搜寻一下，都是应该是可以搜寻得到的，雨幕散文故事，谢谢。